就是内部的系统是可以去定位子的。我这个系统也是航空公司出票的系统，是一样的。 其实我还不是特别明白，就是说比如说通过咱们来订票，因为同学还如果真的不知道学校具体的哪一天到达是最好的，或者是说学校是有同学这个志愿者来接我的，那这个时间他们一般会怎么考虑？ 您是指这个就是 比如说具体哪一天，对， 是这样的，我们一般给学生去提供方案的时候不会卡死一个日期的，我们一般会定两三个日期去给他参考，去让他对比来选择，因为学校那边肯定是学生自己去联系过，他应该知道大概的时间，对，所以他在这个时间之内去选择就好了。 那如果真的是在一种特殊的情况，或者是有什么学生的原因，或者是学校的原因，他的这个时间有所调整的话，那对于同学来说，这张票他是可以去 退或者去改。对，如果他没有出票，就是我们只是帮他去预留这个价格 定了 、那么他没有出票，其实是没有任何损失的。他在改的时候，我们再换个日期，再帮他重新订就可以了。 那这个订票需要提前交多少钱？ 不用， 不用。 对，这个是免费服务的。 经过这样对专业人士的咨询，可能会对自己的操作会更方便了。 对，他可能会给自己留了更多便利的条件。对， 或者是说，在这个提前量的基础上能省下一些钱。 是的，因为确实是在暑期的，我们从这个航空公司整体运价上来看，就是它暑期的价格还是蛮高的，哪怕是最低舱的价格也要大几千。如果是说我们这种比如说欧美航线上啊，如果是说日韩航线上来讲的话，它也要至少五千以上的价格，还是很贵的。 哦，差这么多。 对的，还是很贵的。 那如果是作为家长他这一部分出行的话，可能有的比如说是跟着一个旅行团或者怎么样，有一个打包价，他可能会比较优惠一点，是吧？像咱们这种送孩子的，他有什么样的方式让自己这个，还是说就得去买那个高价票？ 机票只能是实时的，他不能跟团，因为他是不能脱团的。 对，因为在团队上的话，比如刚才您说的，有一个打包的价格是可以整体很便宜的，那种的话，多数是属于团队签证，这些家长必须和所有的团队客人一起同进同出，不能脱团，那他根本就是没有时间来送孩子的。所以从签证的角度考虑，还有包括要和这些孩子一起同进同出等等原因，然后建议是一起来出票，就是签证要分开做，但实际上机票的话是要和孩子在一起更合适的。 而且他的航班也是一致的，他可以跟孩子是同一个时间出发，在飞机上啊，包括出行之前呀，都是可以一起照顾的。其实我前几天也出过一张留学生的这个机票，然后他呢是就刚才我讲到的，学生这种签证基本是不会被拒签的。那么他的姐姐去送他上学，姐姐确认被拒签了，是真的。 为什么？ 可能是因为他的资料的问题被拒签了。然后我们这张机票呢，其实是当时是以为那姐姐去送，姐姐肯定是要回来的，我们是没有考虑过，就旅行社是没有想到说姐姐会被拒签。结果呢，我们之前是提前就已经把这张票是出完了，价格非常的低。就是他那个学生的行程是去澳大利亚的。出的价格非常非常的便宜。但是呢，就是因为越便宜的票价，它的退改政策越严格。票价呢是3000多块钱，非常的便宜了已经。但是他姐姐拒签了。然后这张票呢，退票费要扣掉他1500块钱，相当于基本没有什么可退回的了。然后没有办法，只能说家里再换一个亲戚，然后再去送签，然后想办法再去陪他去走这个行程。所以说我们还是建议说，学生的可以先出没有问题，但家长的最好是能等到签证出签再出，因为保不齐可能你的身份比较重要呀，或者是说你在海外是有产业的呀等等的，这种情况很容易遭到拒签的，是吧？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关于这个退票呀改期这个问题，其实航空公司呢，有些航空公司在某些航线上有一个特别好的政策，可以凭拒签信申请退票。这个政策非常灵活， 这个人性化。 对，如果他在选择方案的时候，告诉我们这个行程的需求，也告诉我们了他在想提前买票，想买便宜的，可是他没有出签，那么我们在推荐方案的时候，尽可能推荐这种可以凭拒签信申请退票的方案，比较就是能保证他的一个成本的一个方案。退票 这个是可以在航空公司订票的时候进行选择。还是说咱们会有心里有数，说哪些航空公司可能有这样的政策？ 对，它不是每条航线上每个航空公司都有的，所以我们会根据它的情况去推荐这种行程。